12-15岁嘅儿童接种噶啦。咁啊，加拿大咧就更加早啊，今个月初咧亦都系已经批准咧12-15岁嘅儿童接种。咁啊，新加坡咧亦都同样喺日前咧作出同样嘅批准嘅。咁另外咧亦都要留意喺欧洲各方面嘅情况。咁其实咧就喺药厂嗰方面啦，佢哋咧已经系向欧洲药品管理局咧申请将紧急使用嘅许可咧拓展到去12-15岁嘅儿童嘅。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报道就话咧，即系预计啊会有机会咧可以喺今个月底咧就即系批准申请啦咁样。嗱，咁啊呢啲嘅情况会唔会系令到香港啊都可以根据翻而家嘅一啲嘅趋势，将系准许接种疫苗嘅年龄降低咧？咁但系如果将准许接种疫苗嘅年龄降低嘅时候，又如何做好个宣传，同埋其实点样去令到啊，即系父母都可以俾青少年咧接种疫苗咧？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即系香港嗰、那個整體嘅疫苗接種率咧，其實都唔算太高嘅。咁如果當即係一啲嘅成年人個接種率都唔係咁高嘅時候，咁去到學生嘅層面又可以點樣做咧？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如果係真係啊，係批准咧，係16岁以下嘅兒童，即係12-15岁咧，都能夠接種疫苗。咁對於佢哋嘅即係成個社會運作，又有冇啲乜嘢嘅影響咧？例如啊，就係會唔會係擴大咗呢個嘅疫苗接種之後咧，就可以令到學生咧，而家中學咧都係講緊話係翻半日嘅啫嘛，可唔可以令到佢哋翻到全日嘅課堂咧？又或者咧，係咪可以喺學校入邊唔戴口罩咧？嗱，咁種種咧，其實而家專家咧都喺度處理緊嘅。咁不過站喺另一個角度，譬如學校嗰方面，又會點睇嗱呢一啲嘅趨勢咧？喺成個嗰個物流處理上面，又應該點樣去做咧？咁係咪應該要有外展隊咧，去為學生去接種咧解說功夫？既然個社會對於接種疫苗仍然有一啲嘅人係有疑慮嘅時候，如果而家我哋話將嗰個嘅接種嘅年齡再進一步降低，俾12-15岁，又需唔需要針對住青少年同埋父母嘅層面做多啲嘅解說咧？電話號碼1872311，你有啲咩意見同睇法，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个咧英式英文成日都会用到嘅一个动词，就系 pop， 即系popcorn 个 pop 啦，或者pop music 嗰个 pop 啦，就 pop。呢、这个动词我哋通常点样用呢？成日都用到噶啦，就系、是、我去去一个地方，有时好短时间地去一个地方，或者之前唔系极度系有 plan 咁谂住去嘅，我哋就成日用 pop 呢个字。譬如我同我个朋友讲，喂，我阵间会上一上嚟你嗰度，咁我英文咧我就会话啊 ，I'll pop over in a minute，I'll pop over， pop p o p over o v e r in a minute， 就系等阵咧。我就会过嚟你度啦 ，I'll pop over in a minute。咁所以咧，下次咧，你同朋友讲，喂，我阵间会过嚟你度，或者过嚟你铺头，咁你就系 I'll pop over in a minute，I'll pop over in a second，I'll pop over sometime， 咁都得。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咁啊，如果系真系咧，将接种疫苗嘅年龄啊降低到去12岁以上就可以打咧，咁啊，又可唔可以提高到整体社会嘅接种率咧？18731可以带码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嘅专家，系中文大学儿科学系嘅名誉临床教授韩锦麟嘅。韩锦麟教授你好。 你好啊， 系，首先想请教咧，其实如果纵观翻，即系世界上即系唔同嘅新冠疫苗咧，而家为止咧，系咪针对住16岁以下嘅人士嘅数据咧，都系比较缺乏噶？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谂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儿童咧，就其实系感染咗COVID 呢只病毒咧，其实都系好轻微嘅，同一般嘅感冒，甚至乎冇症状嘅。大部分兒童都係咁嘅，所以咧變咗即係嗰個疫苗嘅重點咧，就唔係放喺兒童度，一路都冇放喺兒童度。咁就算睇我哋香港嘅數據咧，咁耐以來咧，雖然兒童都佔咗成接近10% 嘅即係受感染嘅人士，但係當中即係完全冇死亡嘅個案，亦都完全冇或者。最多都係得一個個案曾經嚴重到要入個 ICU， 其他嗰啲都係極之輕微嘅個案，所以變咗就即係大家又比較擔心疫苗啦，同埋不嬲都係即係家長都係好擔心疫苗嘅，就算以前流感啊等等咧，都即係打得唔係咁有信心啦，咁所以咧就疫苗嘅重點不嬲都唔係放咗喺兒童度。 咁但我想問咧，即係縱觀而家唔同嘅國家佢哋用緊嘅疫苗咧，即係可能比較多嘅就係包括咗BioNTech 啦，咁另外有呢個阿斯利康啦，咁跟住就有莫德納啦、強生啊，同埋譬如而家我哋講緊嘅科興啊或者國藥啊，其實如果環顧翻係咪呢幾間廠咧，暫時嚟講，據你所了解，有冇邊啲係比較積極地去展開12歲以下兒童接種疫苗嘅研究嘅咧？ Pfizer 其實都有資料嘅，都 輝瑞 係啦，輝瑞嗰邊咧，都譬如都有做過喺啲16歲或者以下嘅人士都有成2000多個嘅，咁當中做出嚟嘅數據其實都好理想嘅，咁嚴重嘅併發症喺兒童度咧都唔見到，亦都唔會見到，因為通常所謂好嚴重嘅併發症或者死亡嗰啲咧，都係通常以百萬分之一咁計嘅，即係以前嚟計啦，或者嗰啲咩好嚴重嘅神經系統嘅併發症嗰啲，全部都100分之1啊等等嘅數據，所以如果打咗幾俾2000多個細路仔啊，所謂兒童咧就即係18歲以下人士，但係咧就又唔係細到好似 B B 嗰啲，即係10歲以上、18歲以下嗰啲人士，咁都係打咗2000多個，即係一定唔會睇到咩強大，即係唔會睇到一啲巨大嘅副作用出嚟嘅。咁亦都唔應該有嘅，一般呢啲疫苗唔應該有好嚴重嘅好多嘅副作用出嚟。 剛才嗰個研究就係講緊即係輝瑞做緊啦，咁但係另外一隻，譬如我哋而家用緊嘅科興，即係據你所了解，又有冇一啲相關嘅數據研究咧？ 我諗佢哋都冇正式公布任何啲數據出嚟住嘅，咁但係咧就因為最初嘅目的亦都唔係做喺兒童度，咁但係我諗呢啲數據咧陸續都會有，即係呢啲大嘅廠咧陸續都希望會做啲同埋蒐集呢啲數據嘅。 我哋就都唔知道咧，就係港大嗰方面咧做緊一啲嘅相關研究啦。咁其實都未有咁快有數據嘅，因為可能咧就係霍比泰嘅數據咧會係比較早少少，咁但係科興嘅數據咧都要再比較即係遲啲咧先至會出到啦。不過我其實都想請教咧，到底即係我哋話嗰一隻嘅疫苗用喺某個年齡階層得唔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要睇幾多嘅數據，即係譬如有冇話客觀我哋應該要。即係幾千個嘅數據先至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即係科學化嘅決定咧？ 我諗我哋都唔係咁擔心佢保唔保護到兒童，因為兒童係唔係都已經好輕微嘅啦。但係反而我哋擔心有冇極之嚴重嘅副作用，甚至乎即係死亡啊，或者神經系統嘅破壞啊等等嗰類咁嘅大嘅副作用，我諗都要上都要接近100多萬才去看到這些這麼嚴重的副作用，如果不是計不到數的。 咁所以而家我哋话即系有啲嘅消息啦，就系话即系特区政府都积极考虑将个接种年龄咧降低到去12岁。咁当然都系睇咗美国啊、日本啊、加拿大啊，即系呢啲地方嘅做法啦。咁其实即系如果用另一个科学角度嚟讲，其实会唔会快咗一啲咧？ 我自己觉得咧就都系。我想我哋大家都係想與時並進咧，跟住哦，既然其他啲國家或者地方，尤其是啲所謂西方嘅國家，人哋都積極做緊呢啲嘢，我哋亦都唔應該太落後嘅。不過亦都要強調咧，就係、是、即係對於疫苗嘅，而家都講好多嘅，全世界都講好多嘅，對於疫苗嘅恐懼啊、hesitancy 或者擔心啊等等咧，全世界都有。不過喺我哋。即係香港啊，亞洲人嘅社會可能仲緊要嘅。咁呢啲問題，如果即係唔好好咁處理咧，就算啲疫苗幾有用都好啦，啲父母咧都係會卻步嘅。咁啊，變咗嘥咗好多疫苗嘅可以。 咁但係喺個解説上面咧，你覺得可以點樣去做咧？ 我諗都係用翻一啲即係點都好啦，你一定要即係尤其是兒科醫生或者家庭醫生咧，都一定要即係同啲病人同家庭等等都要有一個建立咗一個好嘅關係。如果唔係用即係好似一種教説式咁樣好似命令式咁咧，一定唔會得到太靚嘅效果嘅。咁所以一定要都要靠好多醫護人員喺我哋平時日常生活裏面已經即係用自己個人嘅見證去同佢哋分享。建立咗信心先，咁先可以說服到呢啲好擔心嘅家長去接受呢啲特別新啲嘅疫苗人，因為咧因為兒童根本嘅感染亦都唔係嚴重，咁佢哋即係平衡估個風險，而且啲風險如果特別被誇大嘅話咧，就會啲市民真係會擔心嘅。 平衡風險之餘咧，大眾都會問，即係嗰個好處喺邊度啊嘛？即係除咗話達到一個群體免疫之外，其實有啲咩好處係可以說服到啲父母或者係青少年去到打疫苗咧？ 好啦，嗱，通常咧都是問嗰幾個問題嘅，第一句就係、是、啲父母擔唔擔心呢種感染添？感染包括譬如而家講緊 Covid 啦，甚至乎講緊一般嚟計嘅流感啊等等。如果父母有擔心嘅話咧，咁佢哋即係唯一可以真係做到預防嘅話，都係疫苗嘅啫，其他都冇乜嘢可以做到預防或者保護嘅作用嘅。咁如果佢哋有擔心咧，我哋一定即係話俾佢聽係有得預防嘅。咁第二句佢哋一定會問嘅啦，保護有幾多啊？咁我哋一定要好坦白咁講，一定唔係100% 嘅咯。咁佢另外跟住嘅問題一定會問有冇副作用，我哋一定係會答有副作用，因為我哋中國人講得好嘅，藥有三分毒或者是藥三分毒，係藥都會有副作用嘅啦。咁然後咧，佢梗係即係大部分家長咧，就梗係會問你最嚴重嗰啲副作用嘅，譬如死亡啊，或者嚴重腦部破壞嗰啲咧。咁而家嘅數據又真係好低好低，同埋都唔知有冇相關嘅。咁喺咁嘅情形之下，你只係能夠如實咁講俾家長聽，用一個即係 honest 一個誠實嘅。同埋親切嘅口吻去解釋嘅啫，咁佢哋接唔接受咧，就好睇佢哋周圍嘅人或者其他嘅人或者傳媒等等嘅影響。咁我哋如果想得到呢樣嘢，如果我哋大家成個社會都覺得呢件事係好嘅話咧，我哋要大家都要同一口吻咁樣去鼓勵啲父母。 教授，其實如果根據你自己嘅預計咧，即係有機會香港幾時係可以為啲12到15歲嘅青少年接種疫苗啊？ 嗱，呢啲估計咧就真係好難好難。我哋連大人而家先至打到個最近聽到都係打到掂到200萬。大人都係啦，200萬劑即係100多萬人。咁大人都咁暫時都咁唔理想啦。如果想推到兒童咧，我諗都仲有一段距離啊。不過如果大家都覺得咁係一件好事，對兒童係好事，對於我哋呢個城市係一件好事咧，我哋都唔問幾時噶啦，都係要努力咁樣去做。 如果話即係打完針之後可以恢復全面面授課程，其實即係呢一個會唔會係打針之後嘅一個叫做即係好處咧？ 我覺得都是的。譬如大人來計算，大家都很想譬如去旅行，如果打了針之後，哇，原來又可以旅行，又可以有一個好的證明，咁都係即係有種誘因啦。咁兒童嚟計最重要都係家長，香港家長都係真係好擔心兒童翻學嚇，會唔會喺學校感染第啲兒童啊？咁呢個都係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同埋一個誠實嘅誘因啦，即係唔係誇大，唔係專登作啲誘因出嚟，呢個都係一個好誠實嘅誘因。 其實外展隊接種呢個會唔會比較有效嘅推廣方法咧？ 我都覺得是的，因為你下下都要去某些地方，指定的地方或者指定的中心呢是難的。不過當然疫苗的運送啊同埋人手那些呢都是要我們社會裡面很多資源的，那都是要即是大家如果覺得值得這樣做的話，大家真是真心覺得值得這樣做的，那都要做的。 明白。最後爭取好少時間問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世衛他們就呼籲國家應該重新考慮為兒童接種新冠疫苗的決定，因為說留給一些即是沒那麼富裕的國家，怎麼看？ 我覺得呢就兩睇啦，即係呢啲說話一定有佢啱同有佢唔啱嘅地方嘅，同埋當中一定有好多而家呢個世代一定有好多經濟啊、politics 啊等等嘅諗法嘅。咁我諗唔係一個人嘅意見決定係都唔係㗎啦，係成個社會主流大家的討論，大家的決定的。咁我如果你真的問我個， 韓教授，不好意思，因為新聞時間，睇下轉頭可唔可以同你傾埋呢個問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在台灣的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日前開始暫停運作，特區政府發言人發新聞稿進一步解釋，說颱風近年的連串行徑嚴重破壞港台關係，經貿文辦難以達到成立目的，同時為保障駐台香港人員的安全和權益，因此決定暫時關閉經貿文辦，所有香港人員已經返港。發言人說，颱風近年多次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對港台關係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當中推出所謂援港專案，在單方面在策進會下設立所謂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為暴力示威者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人提供支援。颱風的挑釁行徑和協策兩會促進港台兩地交流合作的原意背道而馳，不符策進信会成立初衷，特区政府对台方的行径表示极度遗憾。一名70岁女子怀疑受骗，先后两次以物业借贷合共被骗去790万元，警方拘捕一名28岁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去年9月接获骗徒的电话，对方自称香港行政法院职员，说事主在内地贪污，事主否认，骗徒将电话转驳至自称上海公安的人士，迫使事主以金钱证明清白。骗徒之后持续联络受害人，通话期间知道他持有两项的物业，到12月底自称特务的贼人先后两次到事主家中押送事主到借贷公司，共借入600万元按揭贷款。受害人按骗徒的指示将贷款存入自己户口，再将户口的资料、银行卡和密码交给骗徒。到今年3月，发现借贷款项连存款共790万元消失，报警求助。日本北海道新增727宗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当中包括1宗复阳个案。冲绳县新增207人染疫，再创单日新高。日本政府决定将冲绳县纳入紧急事态宣言，今个月23号生效至到6月20号，令纳入宣言的地区扩大至10个都道府县。东京都新增649人确诊，累计155,600多人染疫，重症患者减少至65人。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啊，我哋就同咧系中大儿科学系嘅名誉临床教授咧韩锦麟倾紧，就系话政府啦系有意咧降低咧接种伏必泰疫苗嘅年龄啦，去到12岁嘅。咁但系最后咧都倾到一个问题，就系、是、关于世卫总干事啊谭德赛啊较早之前呼吁国家应该重新考虑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嘅決定係希望咧可以咧留翻多一啲嘅疫苗咧，俾一啲中低收入嘅國家，因為佢哋出現一個疫苗短缺嘅情況。請翻咧韓錦麟教授翻嚟嚇，韓教授，係頭先真係唔好意思嚇，因為新聞所限。咁不如我哋傾埋頭先嗰個問題啊嚇，呢個就似乎係涉及到一個更加廣泛嘅道德問題。 好嗱，我又咁諗啫，香港其實係一個收縮緊嘅。城市咧喺兒童嚟計，我哋都係得百零萬兒童啫，120万或者十，而家仲會越嚟越少添。咁咧百幾萬劑疫苗當你打一劑啦，唔講打兩劑，咁、那個數字都唔係好巨大，杯水居身，亦都唔係特別影響到全世界但係如果完全講到純道德嘅話，應該俾咗外國，亦都無可厚非，所以呢啲答案其實冇一個 absolute yes， 即係冇話絕對嘅，咁只係即係我哋大家一個社會裏邊，大家決定咁樣對我哋整個社會係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咧，咁嚟做咧。 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整體嘅社會嘅討論啦。 係啦，係啦，以前啊。《論語》都講得好啊，君子之於天下也無敵也無冇也，義之於彼，即係唔好話絕對肯定或者絕對否定嘅，只要合乎道義就要去做噶啦。咁譬如喺呢件事情上面，對於我哋整個香港社會，咩叫做合乎道義呢？係咪要保護呢啲香港已經比較少嘅兒童嘅 population 嘅人口咧？嚟到為咗我哋全香港。穩定咧，不過又要咁講，我哋香港其實係好少人感染過 COVID 啫。我哋700多万人嚟計，都係得10000人到所謂感染過，當中兒童亦都係少數嘅話，即係700万分之10000多啲，其實香港都係一個好安全，即係喺 COVID 嘅領域上面都係好安全嘅地方嚟。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韩锦麟教授，唔该晒，系韩锦麟教授咧系中大儿科学系嘅名誉临床教授。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对于而家有意见就话咧，即系话当局正系研究咧，系咪将接种疫苗嘅门槛啊吓，即系再降低一啲，令到咧12到15岁嘅青少年咧都可以接种。咁你又点睇呢？1872311，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讲讲你嘅一啲嘅睇法啦。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喺度噃，有啊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你好啊， 系郑生， 我觉得咧，中学生应该俾佢哋打到先，因为嗰啲中学生唔打，啲小学生就冇机会开全日课。但系如果因为依家啲学生啊，佢哋翻半日时间咧，啲功课都系我哋啲老导师帮佢哋做嘅，佢自己根本上嗰个自学。自習能力同埋嗰個惰性係好嚴重嘅，我覺得其實我哋係夢想大陸，唔係夢想全世界。香港啲學生打咗之後咧，安全咗，大陸俾我哋啲學生去大陸進行呢個遊學團，提供遊學團俾我哋，我哋學生啲質素會上升，咁將來我哋就有希望。咁加埋佢哋啲學費又半日冇咁到，咁佢哋如果全日翻學又係咁多學費，仲有一餐飯食添，咁我覺得咁樣對佢哋係有好處，係為咗香港嘅未來咯。 好多謝曬鄭先生嘅意見啊！最主要咧就係希望可以恢復翻一啲正常嘅課堂生活啦。多謝你，有黃先生，你又點睇啊？黃生， 你好，係 你好， 我就好明白政府谷針嗰個善意嘅，不過咧。嗱，即係佢不惜即係都考慮到降低嗰、那個接種疫苗嘅門檻啦，即係嗰個年紀啦，降低到即係有機會降低到12歲啦。咁但係咧，就我覺得政府應該有兩手準備嘅，因為咧一市民咧對於接種疫苗嗰、那個即係嗰個接受程度咧，即係一般唔係太高，咁咧可能谷針咧。個有機會事與願違，咁如果一旦事與願違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啲疫苗咧 如果有一部分是九月到期的时候呢，就政府都应该就不会就不要浪费了，是不是、 嗯、 有机会呢，即是人道理由呢，都捐给一些有需要的地方、啊、例如是印度这样。咁如果系真系咁样嘅时候咧，就要预松少少时间啊，即系通知市民，可能七月底啊、八月初啊，咁呢批疫苗就要捐噶啦。咁变咗即系都提一提醒市民，即系快啲去接种啦。即系如果真系唔领政府嘅情啦，咁都可以等政府都可以去帮下其他人啊嘛。 嗯， 即系我有咁嘅建议。 明白，多谢晒黄先生嘅睇法啦。咁终究咧，其实一个社会即系唔同嘅人士去点样去考虑是否接种疫苗咧，总会有咧，即系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即系个人嘅原因嘅，未必能够一概而论啦。咁不过咧，其实我哋睇到咧，有一啲嘅企业啦，其实唔单止政府啦，其实有一啲嘅企业咧，亦都用紧种种嘅措施咧，去即系睇下咧，系咪可以提高到嗰个疫苗嘅接种率嘅，有一啲就用一个奖励嘅措施啦，有一啲咧就系提出咧，如果唔接种疫苗咧，就要做定期检测嘅要求嘅。嗱，譬如咧有啲咩鼓励措施咧，举个例啦，就系大酒店啊，咁啊半岛酒店咧就系推出咗咧一个新冠疫苗接种嘅奖励计划，佢就话咧，如果啲员工咧可以喺今年嘅8月31日或之前咧完成接种两剂嘅新冠疫苗咧，就可以获得咧2000元或同埋咧两日嘅有薪假期，呢、這个都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叫做奖赏嘅计划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都睇到啦吓，计譬如以大学嘅嗰个层面为例啦，除咗系较早之前咧，即系中大提出咧，就系话要住宿嘅宿生咧，佢一系就要打疫苗，如果唔系就要做一啲嘅检测之外啦。咁亦都咧系科大啊，亦都发咗一个嘅电邮啦，俾佢哋嘅全体嘅师生，包括埋佢哋一啲嘅叫做即系提供即系服务嘅人士啦，咁主要就系指出咧，就系喺嚟紧嘅新学年啊，就系鼓励咧所有嘅学生啦、职员啦，同埋佢哋嘅一啲嘅承办商啦，要接种咧新冠疫苗。咁但系如果佢哋有健康理由唔能够打针咧，就要做定期嘅病毒检测，并且系向校方咧提交结果嘅。嗱，大家又点睇呢啲咁样嘅即系各种嘅安排咧？有一啲嘅奖励，亦都有一啲咧成为咗某一啲嘅要求。咁你又点睇？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充满魅力的指挥家杜达美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联同世界知名钢琴家齐身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他们还会送上芭蕾舞乐曲火鸟。 演艺盛会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刚才讲到啦，如果真系啊将嗰个疫苗嘅接种年龄啊系再降低，令到12到15岁嘅学生都有得打嘅时候，咁到底点样嘅安排先至会比较方便学生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中学校长刘子权嘅，刘子权校长你好。 陈小姐你好， 系嗱，想请教一下啦。当然咧，而家都要等待咧进一步嘅研究数据啦。咁政府咧亦都未正式有任何公布嘅。不过而家都讲紧话正系研究当中。咁我想问啦，即系如果系真系将嗰个嘅接种年龄降到去16岁以下，即系话中学生都有份嘅时候，你觉得即系站喺学校嘅层面，以你哋即系以往譬如一啲即系流感针啊或者其他嘅经验啊，点样嘅做法先至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学生系会愿意接种，又或者你哋嗰个关注点会系啲乜咧？ 系多谢陈小姐。嗱，我谂咧，我哋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政府系会计划将嗰个接种嘅年龄降低，让到更多嘅学生可以咧就打到嗰个疫苗咧，其实整体嚟讲，对个防疫上边嚟讲系一个好事啦。咁我哋接触家长嘅时候咧，我哋就會有啲感覺嘅，即係都係我哋接觸嘅過程嘅感覺咧，就唔係話一啲嘅統計嘅數字。佢哋其實係擔心個副作用可能比嗰個疫情仲要擔心多一啲嘅。咁嗰個原因就係，即係我哋都知而家喺個社會上面睇到嘅情況就係細路仔嘅感染又唔係太嚴重，佢哋又唔會話好大嘅 即係有好大嘅傷害感染咗。咁而但係個副作用咧，就令到啲家長會擔心，所以如果政府係打算將嗰個接種嘅年齡咧係降低嘅時候咧，其實佢應該係要更加之好啲去解說俾家長知，或者攞更多啲科學嘅證據出嚟咧，話俾佢哋知其實呢個接種係安全嘅。咁你咁樣對嗰個家長去接種，即係或者個學生去接種嘅時候咧，或者家長同意個學生去接種嘅時候咧，咁應該係更加之有效咯。 係啊，不過柳校長啊，你話即係喺嗰個解説嗰度咧，要再解説多啲啦。但係我哋見以往咧，譬如係接種流感疫苗啦，或者其他等等啦，即係如果去校內打咧，通常一般咧都係發個通告咧俾啲家長嘅啫嘛。咁然之後就上面即係寫咗一啲嘅理由理據啊，咁樣然之後就叫家長咧剔同意唔同意嗱。但係始終新冠疫苗係一個比較新嘅疫苗。如果再是用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方法，你又觉得对于家长嚟讲，会唔会都已经有充分嘅资料俾佢哋做到一个决定啦？ 我觉得咁样唔足够，因为以往我哋如果打啲流感疫苗，其实已经系有一啲好大嘅一个数据喺背后支持，而啲家长会相信呢啲嘅疫苗咧。個安全程度係比較高嘛，咁所以我哋就好簡單，可以用一個行政嘅程序，就然之後通知家長，就等佢決定去打唔打咁樣。咁但係如果而家我哋都淨係咁樣就出張通告俾家長咧，其實我都會擔心會家長會問好多問題嘅，即係因為始終而家嗰個信心啊，對個疫苗嘅信心嗰度咧，其實咧家長嘅疑慮咧都仲喺嗰啲副作用上邊多啦嘛，啊，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整體個解説咧，即係頭先嗰個醫生係啦，整體嘅解説咧係要再做多啲先得嘅。就就如果唔係，就算你話即係打咗七成，即係你講話打七成就俾你全面復課咁嗰啲咧，其實咧對於啲家長嚟講，佢都會問有咩副作用咧？點解七成就可以復課咧？咁樣仲會有一類嘅疑慮喺度咯。 即係你覺得如果就咁同佢哋講話，即係打完達到一定嘅人數打咗針之後咧，就可以恢復翻全面面授課堂，這個都未必係一個好充裕嘅吸引力。 我覺得嗱，即係對於學校嚟講，我梗係想能夠多啲時間去翻學啦，即係學生而家係損失咗好多課時噶嘛，即係我哋根本就唔夠時間教書，亦都冇曬啲活動俾學生，其實係好慘噶嘛。咁我梗係想噶啦，咁但係即係嗱個安全上邊，我哋亦都會擔心另外一樣嘢喎。譬如今朝都會有啲嘅新聞講話，即係如果接種到某一個比例，即係咪可以除口罩咧？嗱，其實我哋作為校方擔心，唔單止係擔心有學生咧係感染到啊。我仲擔心另外一樣嘢，就係假設如果有學生而感染，而我哋個安全措施唔夠嘅，譬如舉個例，我哋係除曬口罩嘅，而結果我會有幾百個學生要去做一個隔離嘅，其實嗰件事係好嚴重嘅，因為咧你諗下，佢有啲學生細到只係得11歲嘅啫嘛，咁然之後咧咁樣嘅時候咧，依一個嘅考慮咧係我哋都係要好小心去考慮嘅，就唔係。话你打咗七成咧，我哋就唔使惊啦，大家除口罩啦。咁但系冇保证，你到时真系如果突然间有一个学生感染咗，咁我系咪全校嘅学生就要去隔离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咧？咁呢个考虑我哋都要好小心去谂咯。 明白，即系就算系真系达到一个譬如七成啊，或者系甚至再高嘅比率嘅学生打晒针咧，其实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咁我想问喺嗰个流程处理上面，你哋觉得点样做会系比较即系方便到学校嘅运作，亦都？同時可以令到啲學生啊或者家長更加願意去打針咧。 我諗咧嗱之前咧今朝我都睇到有啲嘅消息，就係話會唔會有啲叫外展隊，有醫生或者護士嚟學校度幫手咧，就係同啲學生接種。咁樣我覺得梗係好好多，因為你係一個安全嘅環境，同埋一個熟悉，亦都係佢真係會喺度逗留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環境入邊啦，去幫佢做。咁依個梗係好過叫啲學生自己去啲即係中心入面去打嘅，呢個一定嘅。但係如果淨係話出張通告，就我哋就會咁樣安排叫學生嚟咧，咁我就覺得唔足夠，係需要更加之多嘅解說。始終係要爭取咧，啲市民啊，啲家長嘅信心嘅，而爭取佢哋嘅信心嘅方法咧，就係攞啲證據出嚟話俾佢知嗱，其實係咁樣嘅，係咁樣嘅。咁依一方面嘅工作，我覺得點都要做多啲㗎啦。 明白，好多谢晒你，柳子权校长，唔该晒吓，麻烦你，拜拜吓。柳子权咧系一位中学嘅校长嚟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真系政府决定啊，系为即系12-15岁嘅儿童咧接种新冠疫苗嘅时候咧，相信到时都会有另外一啲嘅公布啦，无论系讲紧譬如一啲嘅流程安排啊，或者其他嘅事项啦，呢个亦都会相信即系届时咧政府会再有另外一啲嘅公布。不过亦都再三补充啦，其实而家都系讲。做緊一啲嘅研究嘅啫，咁究竟係唔係真係會係咁樣去嘅方向去進行咧？咁其實而家都仲係要去即係等緊，即係有進一步嘅研究數據咧至得嘅。咁頭先咧亦都同大家提過啦，繼中大咧係將即係接種疫苗啦，同埋咧係住宿舍嘅呢個咁樣嘅安排咧係有一個掛鈎之外啦。咁另外而家咧就去到咧科大头先都同大家讲过，就系大学嘅管理层啦，佢哋发出咗一封嘅电邮啦，就系俾所有嘅即系大学嘅成员嘅，咁佢哋系要求咧学生、职员同埋在校嘅承办商咧喺新学年之前咧要接种新冠疫苗，如果有健康理由唔能够打针咧，就要做定期嘅病毒检测，并且系向咧校方提交结果，详情咧会稍后公布。咁其实咧佢哋都话啦，即系如果有一啲嘅人士佢哋有一个经济上嘅问题嘅时候咧，大学咧会系提供协助啦。如果咧佢哋系需要即系喺接种疫苗嗰度提供协助咧，大学咧亦都会系准备帮手噶。咁同埋咧，佢哋都话啦，其实而家咧已经系同政府接触紧咧，系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到外展队咧嚟去到大学嗰度咧接种疫苗嘅。咁佢哋就话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要求咧，最主要就系讲话喺过去嗰段时间啦，其实咧就系疫情咧系令到佢哋嗰个嘅课堂上面咧都产生好多嘅变化啦。即系譬如就系喺其实佢哋如果系要系追求咧更加多嘅即系研究啊、教学啊嘅上面嘅一啲嘅知识嘅交流啊，就应该咧系要有更加多即系面对面嘅即系沟通啊，同埋一啲嘅协作啦。咁但系而家因为疫情关系就唔得啦，咁所以咧，佢哋系希望咧尽所有嘅力量咧，系能够恢复到咧喺嚟紧嘅学年恢复到一个正常嘅运作嘅。咁除此之外咧，佢哋都话啦，即系科大嘅成员亦都要明白咧，接种疫苗唔单止系为咗佢哋自己，亦都系为咗咧，即系佢哋成个科大嘅呢一个社区啦，同埋咧亦都系为咗公众嘅。1872-31，你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请嚟就系科大学生会嘅发言人麦家俊啊，麦家俊你好。 系你好， 系听到呢一个嘅电邮消息，有啲咩睇法你哋？ 咁其实我哋学生会咧就事前啦，其实校方系冇提及过啊会有呢一个安排嘅。咁早前都有佢同校方就住宿舍安排开会啦，就适逢有呢个中大咧，佢哋就有一个咁样嘅疫苗嘅一个政策啦。咁然后就喺嗰啲相关会议度咧，其实校方都系好轻轻带过啊。即係我哋都有去擴商話，會唔會科大會有類似嘅安排？咁佢哋都冇一個好實際嘅答覆啦。咁去到今日就終於就公布咗佢哋呢方面嘅安排啦。咁但係根據我哋嘅現時嘅認知同埋理解咧，都係喺嗰封 email 度嘅啫。其實嗰封電郵就好虛嘅，好空泛，其實冇實際嘅一啲措施俾到出嚟嘅。咁就所以話我哋會有咩後續行動咧，都係 based on 佢之後會出啲乜嘢嘅。實際安排啦，咁現時對佢呢個政策嘅方向，我哋嘅睇法就係覺得，就因為個疫苗好存在好多唔穩定嘅因素啦，例如佢嘅副作用啊，可能會有啲過敏反應啊，甚至有啲死亡嘅個案啦。咁所以學生會嘅立場咧，都係呼籲翻同學係保持一個觀望態度。咁但係校方佢今日呢封電郵就話一係就要接種疫苗啦，一係就去自費去做一個檢測啦，係啦。咁就變相，我哋覺得其實都係強制緊同學係去要接種疫苗嘅。咁我哋就擔心咁，因為封 email 都冇提及過，如果我兩樣都唔做嘅，有啲咩 consequence 咁樣啦，咁係冇交代清楚啦。 咁所以我哋都仲系一个了解紧嘅阶段，系、 嗯。系嗱，我哋都有同科大校方查询嘅，不过佢哋就话咧，即系详情容后公布啦。但系我都想问一个技术嘅问题啊，因为而家政府咧即系为香港市民提供疫苗嘅啫嘛，咁佢哋要持有四类证件啦，即系香港身份证啦、领事团身份证啦、持有香港身份证嘅收据啦，或者豁免登记证明书。喺技术上，即系大学会唔会有一啲嘅人士系唔持有上述嗰四类证件噶？你估计？ 其实估计如果个疫苗啦系专货呢个香港居民啦，咁其实照道理咧，你头先讲话冇呢啲证件嘅人咧，我相信系有的，可能系同可能系一啲 international 嘅同学啊，或者一啲嚟自外国嘅一啲教授啊，咁样系有可能会出现呢啲嘅人咯、啊。 系吓，咁但系究竟如果真系有呢一类人士，点样安排？你哋都要同校方进一步去磋商啦，系咪啊？ 冇错，咁其实系好多嘢，我哋都系冇去，即系学校根本就冇先揾我哋去做呢个咨询嘅工作啦。首先，咁同埋好似话嗰个举个例子咧，就佢话个定期检测，佢话要交报告，但系点样收集咧？点样确保翻嚟上堂或者入校园嘅同学每一个或者唔同学系教职员啊，所有职员或者入校园嘅人系接种咗疫苗或者做咗检测咧？ 都 仲都系好模糊。 明白，有吓呢、這个要再进一步了解。多谢晒你，麦家俊，倾到呢度先。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西湾可泰安楼，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保力科技、中正国际、亨泰、长城汇理同埋 KK 文化，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环球大通集团、奇士达、二马国际、山东麦隆同埋丽年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48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417点，跌1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68，瑞士法郎0.896，加元1.205，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423，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港金收市报1738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44美元，卖出188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系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汽车着火嘅事故啦，咁就喺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兴发街，因为有车辆着火啦。较早时系曾经全线封闭，咁但系而家咧只系封闭咗部分行车线，所以而家咧沿住维园道系可以上去东区走廊噶，不过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兴发街有车辆着火，咁所以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而家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嘅车龙龙尾啦，就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北角码头同埋西湾河接近东桃苑，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伟业街近常怡道。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接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高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就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另外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在窝打路道。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较早时近住狮子石道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长一阵的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噶，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龙尾排到去三圣噶。黄珠路出去屯公的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最后提一提大家啦，重复多一次啦，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兴发街咧有车辆着火，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比较挤塞，可以嘅话咧，揸车朋友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系险径。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和资讯平台，还有多场直播讲座添。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 Info Expo 2021.com 网站睇下啦。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罗志光讲，国安法都管呢啲社会团体会管工会嘅，教协总干事沈伟南 局长去写一个咁嘅网志咧，系会令到大家会有好多猜想，工会会唔会系下一个重点处理嘅一啲对象？ 工联会嘅理事长王国啊， 按照啲工会条例咧，工会系唔可以咧参与啲嘅政治嘅活动。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炸鸡成为全球的美味，寻根究底亦都有一段黑奴的往事。我哋今日所讲的美国的炸鸡源于美国南方。咁第一个炸鸡配方出现喺1825年出版一本叫做《弗吉尼亚家庭主妇》的食谱里边。这本由玛丽·兰多夫写的食谱一直都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本出版的南方菜烹饪著作。他是这样教人炸鸡的，将切好的鸡肉沾上面粉，撒些盐之后在猪油里面炸。炸鸡就不是西非的特产，也都不是英国人创，古罗马的时候都有用胡椒等等香料炸鸡的食谱了。英格兰人就喜欢煮或者是焗鸡，苏格兰人就喜欢煎炸，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英国人就大批殖民过去，当中不少苏格兰移民去到今日美国的南方，带埋啲传统过去，将鸡肉放到铁锅里面以热油嚟煎炸。当时南方大部分的黑奴都是来自西非的，养鸡在他们的家乡相当普遍，他们煮鸡固然有一手，奴隶在农场做嘢，消耗好多热量。黑人的餐桌上面有时会出现鸡补充下能量，炸鸡顺理成章亦都成为菜式。不过西非式的炸鸡和今日美国南方的炸鸡是有分别的，比较像今日的法式，先稍微煎一下， 再加入醬汁煮一段長時間。瑪麗呢是南方白人的富家小姐，屋企有種植場，亦都有黑奴。有研究食物歷史的人相信，瑪麗結合蘇格蘭人熱油炸雞和非洲裔奴隸炸雞的手法，寫成了美國第一份炸雞食譜，成為了一段長時間當地人的炸雞的指南，俘虜了南方白人的胃和他們的心。雖然不能夠確定是非洲奴隸抑或是蘇格蘭移民在炸雞方面的貢獻比較大，但是一般都認同呢，是這兩批同樣在美國南方生活的人塑造了美國的炸雞。藍地球，馮少寧撰稿。 色無限 FM 九二香港電台第一台，色無限，色無限知識。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星期五嘅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有一周时事点评啦，请嚟咧传媒嘅朋友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噶。今晚直播室我哋有潘少权同埋杨景兴两位，两位好。 系你好，你好， 大家好。 嗱，不如先讲一个嘅即系都比较政治嘅议题啦。咁啊，特区政府咧喺18号嘅时候就公布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即系台湾嘅经贸办咧，即日起咧停止运作啦，并且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表明咧，停止运作系同台湾而家嘅疫情无关，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过去嗰一个星期以嚟咧，台湾嘅疫情咧系可以话系用一个几何级数嘅方法咧去到跳升嘅吓，即系染疫嘅人数咧系大增嘅。咁但系当时咧政府就话咧，即系同台湾现时嘅疫情无关嘅。嗱咁啊，今日啦，特区政府咧就以发新闻稿嘅方式咧，就再进一步回应传媒嘅查询嘅。特区政府嘅发言人啦，就喺新闻稿入边就话啦，系台方咧多次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对港台关系造成无可弥补嘅伤害。当中咧，台湾推出嘅所谓咧援港方案，并且单方面咧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下边咧设立所谓嘅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为暴力示威者和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稳定的人提供支援。发言人说，台方的挑衅行径和这个协进会以及是策进会是促进港台两地交流合作的原意是背道而驰的，亦都不符合咧系策进会成立嘅初衷。特区政府咧对台方嘅行径表示严重遗憾，严重嘅遗憾。特区政府发言人亦都话啦，台方近年一连串嘅行径已经严重破坏咧系港台关系，令到经贸民办咧嘅运作环境咧系日趋恶化，而办事处嘅人员咧亦都曾经受到岛内激进人士嘅威吓，种种嘅情况令到咧系留住人员咧面临不稳定嘅因素，推展港台喺各领域交流嘅空间咧喺呢个阴影之下，亦都系日漸收窄。所以呢，就是由于经贸民办呢已经难以达到最初成立的目的，同时为保障驻台香港人员的安全和权益，特区政府呢因此决定暂时关闭经贸民办，而所有香港人员呢亦都已经离台返港啦。这个就是特区政府发言人今日晏昼发出的新闻稿啦。咁啊，潘少权，即系对于特区政府嘅呢一个嘅解释，大家点样去解读咧？呢、這个系唔系就系自即系2019年以嚟香港同台湾嘅关系恶化嘅一个结果咧？ 其实呢样嘢就即系嗰办事处我去过嘅，即系几有趣嘅。我哋以前每年一年咧，即系过去做 訪問啊，或者什麼咧？喺2010年之前咧，我哋都冇呢個所謂辦事處啦。咁2010年之後就即係呢個辦事處成立之後咧，其實差唔多每一年我哋都上去睇。咁你會睇到其實佢基本上個動基本上都係普推廣香港的產品啦，譬如有啲文創產品啊，甚至食物啊或者什麼，我見過佢哋出賣書都有嘅，即係有啲將香港嘅出版擺喺嗰度賣。其實作為一個兩地交往咧，呢、這個即係所謂叫做官方嘅辦事處係重要嘅，因為你兩地人民嘅市民即係又好民眾往來咧，你遇到咩問題啊，都喺嗰度可以問得到。但好明顯今次係一個政治事件啦，即係尤其你去睇翻轉頭就係、是十八號咁你就已經宣布咗停呢個辦事處，但係嗰日冇出聲明係嘛？到今日先出，咁、中間一定發生咗一啲事，要覺得要解説啦。如果唔係點解第一日唔去解説？其實第一日已經宣布話要停呢個辦事處嗰陣時，已經講明同疫情無關噶嘛。好啦，咁如果用今日我哋再睇翻呢個聲明啦，即係發言人呢個聲明裏邊去睇咧，其實所講嘅係講兩年前嘅事啦。系嘛？即基本上话当时嘅你支持香港嘅暴力事件，你支持嘅什么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嘅人提供支援，即系话接收嗰啲或者系叫做申请政治庇护嘅人走咗去台湾啊嗰啲。咁其实呢啲事系喺过去一年多已经都发生了，点解拖到今日呢？我相信系同成个即系中美关系嘅国际形势咧系越嚟越复杂，亦都越嚟越尖锐系有关嘅。因为喺成件事里边咧，我哋可以睇翻喺以前呢个外交关系，中美又好，中欧都好，基本上佢哋嘅冲突或者系什么嘅矛盾咧，系唔会烧到落去香港。但系自从喺2019年反修例事件之后咧，其实香港变成咗系一个。在北京的眼中呢，他是一个一定要全力去保护又好，或者全力要去将那个主导权呢是要拿回隻手这里。咁因此呢，香港再不能够用过去那种思维那种管治方式去处理两岸关系，包括是吗？即是你以前就是大家不出声或者就算了，大家看到了。你可能推翻转头 ,1956 年那个双十暴动，甚至去到一路发展落嚟这么多年，香港和台湾呢其实有时都有冰封的时候，有时亦都有互不信任的时候。但从来没有去到今日这么，即是讲得俗点，我们叫做反了面，甚至是抹了面的了。那好相信就是同即是整个政治环境的局势是有关系。即是香港是不能够再學以前話，我一國兩制啊，國家你係你個一國，你點樣睇呢個兩岸關係？你攞去睇翻呢件事裏邊咧，佢其實好強調一樣嘢噶嘛。佢講到明喺呢個係九二共識之下，先至促進呢個港台經濟關係嘛。咁但係到今時今日，蔡英文台灣嘅蔡英文政府係唔承認一九二共識啊嘛。咁大家嘅基礎冇咗，咁所以。結束是一定發生的，即是同床異夢了都咁多年了，咁不如就早啲了斷都係唔係壞事嚟嘅，係咪？ 係啊，咁但係直接嗰個導火線咧，係咪真係反修例事件之後咧？係即係台灣嗰方面啦，就2020年嘅時候咧，公布咗一個叫做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啦，亦都咧喺2020年嘅7月1號咧，就嗰個叫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咧就正式營運啦。咁當時咧，佢哋根據即係資料咧，其實佢哋嗰個嘅辦公室咧就主要係為香港人咧去台灣升學啦、就業啦、投資移民啦、投資創業、移民定居啦，以及係跨國企業啊、國際法人團體赴台等專案諮詢咧。同協助服務嘅，咁亦都話即係喺兼顧喺兼顧即係相關嘅問題之下咧，亦都係會依據咧既有嘅法律規範同埋公司協力嘅方式，務實處理港人人道援助及關懷事宜。呢個就係2020年嘅時候， 我 嗰個辦公室， 我好同意。即係其實或者呢度要再補充少少咧，就係正話講一個可能係一個好大原則嘅一個睇法咧。當你再睇翻我哋過去咁多年咧，譬如我哋香港有啲罪犯走咗去台灣，我哋從來都唔會。雖然我哋話係全球去引導佢，我哋引導唔到翻嚟。但是我哋同台灣嘅關係，我哋從來唔會去到一個咁極端要抹面嘅階段嘅，係咪？但係到今日點解會發生呢？就係、是、台 台灣在處理呢些問題上面用一個太高調的方式嘛，你用翻你淨係講嘅嗰兩個主題嘛，即係你譬如話香港人，就算香港的暴力示威者好，香港的市民因為示威去擔心乜嘢，或者咩理由而佢走去台灣度，其實從來喺台灣都冇一個咁嘅特別辦公室，咁多年都冇一個特別嘅辦公室，包括1964之後都冇。而去做呢件事，咁你今時今日去處理呢個動作嘅話咧，就好明顯呢個行為本身咧係一個對北京嚟講係個挑釁嘅啦嘛，係咪？即係你擺到明就係話你過嚟啦，我幫你，你哋邊個人受唔住香港嘅，你過嚟，我同你解決曬所有問題。咁我唔係話台灣係錯定啱，我係喺呢個主題裏面，我就係想講喺香港同台灣呢兩地關係咁多年裏面，大家所能夠維持到咁耐，就係、是、一個大家模模糊糊啊嘛！我哋中國人最重要一樣就係留白，唔好講得咁明顯啊嘛！你講得咁明顯嘅，咪冇彎轉咯，係咪好簡單嘅啫嘛？你而家 set 咗一個咁嘅形式，呢兩個組織擺到明就係為咗同香港嗰個示威者同香港政府特區政府之間，你係剔咗，我哋講得簡單啲，你站咗邊啊嘛？而呢個站邊你係开放式啊嘛，你系公开啊嘛，所以你咪留唔到白，留唔到白，咪大家抹面咪删 office 咯。 系杨建兴点睇？今日特区政府呢个解释咧？ 首先其实低调高调咧，真系相对，因为我都几记得咧系2020啦，即系总统选举前后咧，其实都过过台湾吓。咁睇選舉啦，咁其實當時都幾睇得到咧，台灣其實對即係處理兩岸關係咧，即係當然即係民進黨係好進取啦，即係或者嚇、啊，即係中北京佢會覺得佢係甚至係偏獨啦，但係即係佢處理到兩岸關係對香港咧，其實都好小心嚇、啊，因為首先提到嗰啲從人道嗰度咧，其實人道都應該係一個即係普世嘅嚇。咁同埋都幾明顯咧，係我又唔會覺得真係好高調，因為如果我哋比較啦，我哋比較英國啊改咗個 BNO， 咁而家可能有過萬個即係家庭就已經即係過咗去啦。咁比較英國同台灣咧，即係我覺得英國高調好多。咁英國同香港係都係一個。仲唔係經貿辦事處咁樣嘅層面嘅關係啦。咁當初我諗即係好明顯，其實台灣都係一個中央爪嘅事嚟㗎啦。即係由當初喺香港即係同成立即係經貿辦事處，咁其實都係中央，即係透過中間人啦。當時即係董生嗰啲年代有中間人咁處理台灣關係。咁都係都已經係同譬如話香港同外國英國又好，其他啲好，都一個低層次啲嘅一種關係。咁同埋都打正招牌，就係經濟、文化等等。首先啦，即係潘兆健提到好多其實都係啲經貿、藝術、文化等等嘅一啲嘅交流。嗱，如果我哋去比較嘅話咧，照計香港政府更應該係向英國報復喎。因為英國就更加之高調啦，係嘛？即係開咗獨門咁咧，然後而家有成個應該過萬個香港嘅家庭咧，係過咗去台灣。當然佢都有一個申請嘅計劃，但係即係我所了解咧，其實都幾嚴格，即係幾嚴嘅其實。咁然後就你見到當然咧，成即係個社會裏面。香港人過咗去，某一類人士過咗去係當然都會有嘅。但係你話去到一啲香港係孭住一啲控罪過咗一啲地方，美國又有，英國又有，德國又有，好多地方都有。即係如果係因為呢啲同樣呢啲因素咧，其實更加之有啲地方其實更加之嚴重，我覺得有少少蝦台灣，我覺得有少少蝦台灣。當然啦，即係同埋點解最近其實嚴格上嚟講，我又睇唔到有啲突發嘅事咧，即係好影響到即係香港同台灣嘅關係。 其實一段時間嘅，你已經嚇，因為首先提嗰啲人道嘅援助啊。然后其他方面其实好多嘢都系一路系发生紧。咁但系譬如佢政府提到嗰啲话，即系职员受到一啲个人嘅安全威胁，呢、这个我哋唔掌握啦，真系唔清楚系咪真系有咁严重嘅一啲。 佢话受到岛内激进人士威吓 嘅系咪有呢啲情况，真系唔清楚啦吓。咁但系即系任何地方都有责任，个政府都系有责任保护。呢啲住喺佢哋嗰度嘅一啲嘅官员，系咪去到嗰个程度？真系唔敢讲。但系当然今次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啦。其实系一个关系翻去，可能唔单止翻去，即系成立呢、这个经贸办事处嗰段时间，甚至系仲坏过，我谂仲坏过嗰段时间。咁其實都多少反映咗咧，其實香港喺兩岸關係嗰個示範作用，一國兩制嗰示範作用咧係零，都可以好相信咧，無論台灣南又好，或者係陸又好，對於即係政府今次咁樣做咧，肯定都係負面反應啦。即係要贏台灣嘅心，即係中央政府。以至於話透過香港做一個你話橋梁又好，或者係一個中間有少少角色，即係做下文化貿易等下係倒退啦。同埋如果好現實咁樣去睇咧，其實香港同台灣關係真係密切啊，真係。你話經貿易又好，文化各方面讀書、旅人即係旅遊，代價好大，我覺得今次嚇。 特区政府发言人亦都喺个文稿入边就话啦，即系会密切留意情势发展，并通盘考虑经贸民办嘅未来路向。咁啊，潘少权即系好现实一句啦，而家经贸民办咧系暂停运作，其实有啲咩损失咧？ 其实我觉得损失咧就唔会话太大嘅，因为其实过去咁多年香港同台湾佢自己嘅文化交流咧，其实民间做好多，包括嗰个经济文。都係做好多，係唔需要你官方去做。官方其實係一個樣板，就係、是、大家擺咗出嚟，係我嚟即係我嚟俾大家睇下啊！我哋真係大家都重視大家嘅關係。但呢件事咧，我同意正阿 Chris 提到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倒退。呢、這個倒退咧，其實唔單止係一種即係、就是、姿態上嘅一個倒退，而係可能係一種兩岸關係呢個決裂，呢、這個決裂係推向一個好危險嘅邊緣。即係我哋香港可以刪呢個辦事處，但香港刪辦事處唔係我哋決定噶嘛，好明顯係北京決定噶嘛。咁北京點樣咁做咧？佢同兩岸嘅關係去到邊度咧？好危險咯。 政府正係考慮係咪對英國廣播公司嘅管理作進一步改革，並期望類似事件永不再發生。司法大臣白洛賓表示，今次調查報告揭露嘅事件本質嚴重，引起對英國廣播公司管理手法嘅質疑。未来的营运方式必须作出改变，做法并非政治干预。英国广播公司委托退休法官进行的调查发现，记者巴希尔透过伪造文件和欺诈手段，由斯戴安娜接受访问。公司承认巴希尔的做法违背诚信，并就事件道歉。58岁的巴希尔以健康理由上星期辞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对开有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近玛丽医院，咁亦都影响到沙宣道上去薄扶林道方向嘅车龙排到近域多利道，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同埋沙宣道近域多利道，咁可能因为车辆改道行驶咧，而家影响到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更加多近街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近碧苑。 之后跟进翻喺东区走廊嘅车辆着火事故，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而家近兴发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较早前咧，呢一段东区走廊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因为车辆着火，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嘅方向咧，车龙都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咁补充翻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口车多，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近万茂台。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观塘方向嘅交通非常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近蒲岗村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三圣。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五月二十二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现场直播。 第一集的嘉宾，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恩佩斯，伤到十一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周荣恩，伤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林雪莹，伤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寻找两岁男童的生父，男童的生母是林雪莹；寻找三岁男童的生父，男童的生母是韩佩恩。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何婉仪，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杨文熙，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赵天明，伤到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何志光，伤到五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邝其富，伤到八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繼續回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不如又同大家咧傾另外一個議題啦，就係、是、關於政府咧提出修訂醫生註冊條例，以讓一啲咧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咧都可以符合特定條件之下咧喺香港咧係攞到正式嘅註冊資格，而唔需要咧經過執業資格試嘅。電話號碼1872311，你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啊，直播室繼續有潘兆權同埋楊健興兩位喺度啦。咁啊，其實兩位即係關於呢一個議題咧，其實過去嗰幾年咧，反反覆覆咧都傾咗好多轉噶啦。咁政府今次就最後就決定咧，即係提出呢一個嘅條例修訂啦。不過咧，可能都有一點都即係值得去睇睇嘅，就係、是、政府喺做呢一個嘅修訂之前咧，其實並冇一啲叫做即係比較正式。或者再做一啲嘅諮詢，咁佢哋係喺二月嘅時候都有即係公布講過一啲嘅初步嘅意向啦，亦都有見過唔同嘅團體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比較大規模嘅或者係一啲再正式啲嘅諮詢咧，高調啲嘅諮詢咧，似乎就冇啦。咁你哋點睇呢一個做法咧，楊健興？ 我相信即係醫生醫護即係夠唔夠，當然係好民生，即係影響住所有人嘅一啲議題啦。咁但係即係呢個議題啊，正如阿燕平先所講，即係拗咗都唔知幾多年啦，其實可能唔知幾年。咁但係你話係咪好多人明白？我諗包括傳媒，就算可能係即係跟開醫療嘅咧，其實有時可能即係未必即係掌握到，即係究竟即係點解拗咗咁耐嚇？咁當然而家嘅一啲細節，即係係。即係個利弊係點啊？咁我諗好多人其實真係唔，即係好難去理解，好難去分析啊！嚇，咁好主要咧，其實去到好多時去到呢議題，你嗰個界別有一啲嘅睇法，譬如今次咧嚇，咁其實好影響到即係而家啲醫生啦。咁實際上醫生亦都係絕大部分咧，而家係香港係有即係自己培訓啦，兩間大學都有醫學院啦。咁好多時呢議題呢就係、是、即係你政府有一啲嘅所謂持份者，咁大家傾好有唔同嘅，最後即係大家傾到一啲大家都接受到嘅一啲方案出嚟，大家都認同就係話其實醫生即係話今究竟係嗰個短缺嘅程度係點，即係跟住落去即係預計又點，係咪本地兩間醫學院都唔能夠去即係解決到呢啲問題，而係需要開放，而開放佢又預計可以入到幾多？嗱，我諗如果呢啲嘢係可以好清清楚楚咁講到出嚟，又持份者又接受得到、贊同得到咧，我諗呢啲議題就會係易啲去討論。如果唔係咧，譬如今次咁樣，都仲仍然都會聽到一啲醫生反對，嚟嚟去去。一種即係類似一種標籤化嘅說法，就係話啊，佢哋係保護主義，保護自己嘅啫。但係即係再深層啲去講咧，其實唔係好講到出嚟。嗱，我見今次咧我其實都幾想聽下兩間大學即係點樣，即係有醫學院嘅點樣講嚇。因為而家一路我哋聽到嘅咧，可能都係啲醫生團體出嚟講嚇。咁但係其實醫學院佢哋係應該都最能夠講到，就係話其實佢哋實際上應該有一啲嘅預計啦、能力啦，可以培訓到幾多啦。咁同埋原則上嚟講，香港有本身都已經有兩間咁出色嘅即係醫學院咧。咁點解都一路以嚟講咗咁多年嘅問題都唔能夠？去喺呢啲方面係做到嘢咧，我提個問題嚇，因為我自己都真係唔好掌握，但係就留意到咧，其實唔係好覺即係兩間大學嘅醫學院出嚟就呢個問題，今次政府嘅一啲嘅改動即係出嚟講，係咪真係呢個行呢、這個界別係太複雜、太多政治嘅嘢？如果政治 如果有政治嘅嘢咧，其實都最終都係要即係政治手段程序去解決啦。首先燕平提到嗰個諮詢程序咧，而家咧即係林鄭政府係咪真係改變咗一啲以前即係制定政策嘅一啲嘅程序咧嚇？咁啊，因為佢今年年頭一出嚟就已經數咗幾樣嘢，以前好多做唔到噶啦，咩劏房啊，包括呢個醫生呢樣嘢啊，包括呢個起底私隱條例嘅一啲改動啊。咁過去多多少少有啲係政治，有啲就係、是、其實程序嘅嘢都係都可以咁講係重要。過往其實政府覺得好重要。但而家系咪覺得呢啲嘢嘥時間，甚至落去可能都會好多呢啲討論嘅嚇，即係所謂程序仲係咪真係重要咧嚇？要做幾多咧？咁但係呢個係重要啦，其實即係過往好多時政策出問題都係出喺程序嗰度嘅嚇。 嗯，嗱，補充一下啦，其實咧就食衞局咧今年二月嘅時候啦，即係佢講嗰個嘅修訂嘅框架咧，就曾經都講話會咧舉辦一個公眾諮詢會嘅咁樣啊，話會舉辦公眾諮詢會。咁但係咧係早幾日啦，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被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就話多年嚟咧係聽咗好多公眾意見，如果公眾咧有意見咧，仍然可以提出，咁佢二到四月嘅时候咧，已经见过医委会啦、医学专科学院啦、两间医学院啊，同埋学生啊、医学团队啊、前线医生啊、病人组织啊、教育界啊，同埋家长啊等等吓，形容咧个沟通咧有建设性同平和嘅。而食卫局发言人就话咧，过去几个月咧系办咗咧超过十场嘅咨询会，会见咗咧系超过八十人嘅。嗱，1872311，不如咧我哋先听一听咧听众嘅一啲睇法，然之后咧再同潘兆权倾下，刘女士你好，有咩睇法？ 你好啊，我想讲咧关于啲医生流失个问题啊，咁咧而家佢咧谂到冇得谂就话俾啲医生唔使考试入嚟啊，个问题系咧好多医生咧佢哋做得太辛苦啊，要喺公营嗰度跳出私家嗰度唞下气啊。问题系你要改咗个 system， 使到啲医生流失嗰个问题唔严重啊。而家个流失问题太严重啊，应该一针见血系针对呢样嘢，而唔系俾啲假拉撒医生入嚟啊。 即系喺个工作环境度改善，减少个流失率，你觉得呢个系更加重要一件事？ 是啊，因为呢你俾啲医生入嚟有 headcount 咁又点啫，嗰啲医生唔识做喎，因为你系香港医疗制度嘅医生唔系咁简单，佢哋要两文三语，识打字，做好多 paperwork， 除咗医人之外佢哋仲要做好多好多嘅 paperwork， 咁你喺第二度嚟，你识唔识做啊？ 明白，明白 吓。识唔识做啊？ 明白吓。多谢晒阿刘女士嘅意见吓。不过都补充咧，其实咧即系啲海外培训嘅医生咧嚟到香港咧，如果佢未完成专科培训咧，要喺香港咧接受咗六年嘅专科培训，再喺公营嘅机构入边咧工作五年，然之后先至可以获得个注册嘅。咁另外即系亦都补充啦，就系咧其实而家咧，政府咧就计划咧喺医委会下低咧设立一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再制定咧认可嘅医学资格嘅名单啊。咁嗰个会咧大概有十个人啦。咁部分嘅人士咧就系同医委会入边嘅即系代表咧系重叠嘅，譬如系包括咗医委会主席啊、两间医学院嘅代表啊，或者系医专嘅代表啊等等。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系同而家嘅医委会咧就不一定系会重叠嘅。咁佢哋负责系做啲乜嘢嘢咧？就系、是、制定嗰啲嘅院校嘅名单。咁喺制定院校名单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考虑埋嗰个院校嘅即系教学语言啦、佢嘅内容啦、国际排名啦，同埋咧佢嘅水平咧系需要同港大同埋中大相约嘅。不过亦都即系要再三补充咧，而家根据政府所提出呢个修订咧，主要都系针对系一啲非本地培训，不过咧佢系喺认可医学院毕业嘅香港人嘅 醫生嚟嘅嚇。咁啊，潘少權其實兩點啦。嗱，第一點咧就係關於即係個諮詢嚇，本來就話做，咁而家就冇咗啦。咁但係政府就話唔係，其實我用其他方法都做咗好多嘅即係聽取意見嘅工作。咁另外就係關於嗰個嘅特別註冊委員會，既然佢如果唔少嘅成員都係同醫委會入邊重疊，點解唔由醫委會去制定呢個名單，而要另外再揾一個咁樣嘅架構咧嚇？ 我想第一样嘢就是现实世界，我哋翻翻去讲就是香港医生一定系唔够啦，唔使讲啦。你政府自己做咗出嚟都系争1600个医生嘛，到2030年。咁如果用团结香港基金做嗰个分析，其实两年前咧有位医生咧，正话 Chris 就话啊，点解冇啲医学院咧？咁其实我之前咧做呢，为咗呢个节目我做嘅准备咧，中大前医学院咧个院长阿霍太辉咧喺2019年咧写过一篇文章，其实佢正正系可以解答到我哋几样嘢。第一就系讲翻燕平你讲嘅第二个问题咧，其实我哋而家喺海外嚟嘅医生咧，首先咧，其实我哋系要佢考试嘅嘛。 嗯， 咁新嘅呢个制度就系唔使佢考试嘛，佢面试啊嘛，系咪？咁唔使考试同考试就俾即系俾所谓业界咧，或者好多人就觉得，包括正话嗰位听众就觉得，即系唔知边度嚟嘅医生。但系其实个政策系已经解释咗，就系喺佢哋会系拣咗一批医院或者系一个医学院嘅毕业生呢啲呢间学校嘅所谓叫做医院系合佢哋一个规。標準啦，嚟到之後就要經過咁多年嘅調節，然後先可以做到一個香港嘅註冊醫生。頭尾要11年，我想問一下，1997年之前我哋點咧？任何一個英聯邦國家畢業嘅人，唔理佢係咪香港人，唔理佢使唔使識兩文三語，佢都可以嚟。 咁但係嗰時就有一個資歷嘅互認啦。 咁一個資歷互認，咁點解即係話我哋而家問一個問題啊嘛？1997年嘅劍橋畢業生啦，用到劍橋啦。嘅醫學院畢業生，我哋承認佢。點解今日我哋唔承認佢？嗱，咁其實呢個保護主義，但我哋又翻翻個初衷，點解會有呢個資歷考試呢？其實當其實喺1997嗰陣時，最擔心嘅，我記得嗰陣時做新聞最關心嘅啲醫生，就係擔心1997之後，香港突然之間俾大陸嘅醫生走嚟香港嘛，咁所以先定出呢個考試嘛，而定出呢個考試仲係好唔合理噶嘛。我哋嘅醫學院嘅學生係每一年考一個試就升班，而呢啲要考呢啲香港嘅試咧，係一個試考曬6年香港嘅課程，合唔合理先？嗱，我哋現實去講，我哋可以話啱，我哋為咗保護自己嘅醫生唔緊要，但係今時今日咧就面對一樣嘢，就係我哋根本嘅醫生真係唔夠。呢、這個唔夠咧，唔代表真係話我哋嘅醫生為咗保護自己。正如正話嗰位聽眾講得好啱，呢、這個醫學院嗰個院長亦都提到，佢就話其實最歸根到底咧，除咗工作辛苦之外，佢自己寫到一樣嘢。呢個前醫學院嘅霍太輝先生，佢就話因為成個文化改變咗，以前醫生係權威，醫生同治病人的關係就是醫生和病人，病人會聽醫生講。現在病人就覺得我是消費者，你是這個提供服務者，你不是醫生，我不滿意你的服務，我就投訴你，我就寫文章罵你，打電話電台告你。整件事不同了，令到醫生在公立醫院裏面所面對的困難很大。這個是他文章的第一部分，但他亦都提到這個考試封殺這個海外醫生是不合理的，這個制度是過時的。亦都第三樣嘢，佢亦都承認一樣嘢，就係話醫生係唔足夠，而佢嘅數據同兩年後嘅今日係一模一樣。香港係得1.9嘅醫生，1000人得1.9嘅醫生，而新加坡係有2.4。如果我哋要追到新加坡咁嘅水平，我哋係爭3000幾嘅醫生。咁我哋問現實世界，我哋栽唔栽培到咁多醫生咧？咁所以開放海外醫生呢個係其中一個途徑，但係唔好將嗰個即係矛頭咧。就埋即係指向曬啲海外醫生一定唔合格啊，一定水平低啊，我哋香港又點啊？其實香港從來都開放型嘅城市，我哋做乜嘢要閂門呢？係咪？如果我哋越閂門，對自己係冇好處嘅喎，我哋輪候嘅時間咪越嚟越長啦，係咪？好簡單嘅啫。 咁但係過去嗰幾日咧，亦都有一啲嘅討論啦，就係話點解即係要另外做一個嘅委員會出嚟咧，而唔係用翻而家嘅醫委會咧？呢個係過去嗰幾日嘅。 嗱，呢個咧就係一個政治問題啦。我哋以前討論過啦，就係、是、以前即係醫委會從來都係由。醫生佢裏面係壟斷咗個決定啊嘛，從來都否決咗嘛。 係佔嘅比例係少之又少嘛，所以政府喺呢度架床疊屋整一嚿嘢出嚟。其實我坦白講，如果唔係因為而家成個政治環境改咗，政府亦都唔敢做呢件事啦，係咪？冇曬咁多反對派，冇曬咁多反對意見，你先夠膽而家行出嚟。學阿 Chris 講個程序。唔使諮詢，就算諮詢少啲都過得到嘛。其實呢件事我又覺得冇諮詢嘅問題，廿幾年㗎啦，其實討論呢件事， 嗯、 其實已經唔需要再討論話究竟應該定唔應該，因為大家已經係大家好清楚。 嗱喺度咧都有個節目預告啦，聽朝早八點到九點嘅星期六問責啊，會請嚟咧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就講一講咧呢條嘅醫生註冊條例嘅修訂啦。另外當然都會講咧係疫苗接種計劃嘅一啲嘅相關事宜嘅，請大家留意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要小学生蒙住眼画画，学习无声咁同人沟通，系乜嘢游戏嚟噶？ 呢个系一间非牟利机构设计嘅共学共生学习方法。 咁学啲咩呢？又生啲乜嘢呢？ 听下华富村补血小学嘅师生同阿元全人教育嘅代表嚟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繼續翻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嘅嗱，我哋又轉講咧另外嘅一個議題啦。咁啊，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咧，其實佢哋都幾定期啊，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有一篇嘅網誌嘅。咁佢喺上一個嘅網誌咧，即係5月16日發表嘅網誌咧，咁佢就涵蓋咗幾方面嘅。第一咧就係政府承擔新增法定產假薪酬開支啦。第二咧就係外佣政策及支援工作。第三咧就係勞工處需履行國安法嘅責任。喺呢一段入邊咧。他特別就點出啦，根據國安法第九條咧，就係、是、特區政府咧係應當咧係對學校啦、社會團體啦、媒體啦、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嘅事宜咧，就要採取必要嘅措施，加強宣傳啦、指導啦、監督啦同埋管理。咁然之後就話咧，即係國安法嘅第九條同埋第十條啊，呢、這個社會團體咧係包括咗咧係根據職工會條例登記嘅職工會，而咧有關嘅教育啊、宣傳啊、指導啊、監督同埋管理嘅責任咧，就係勞工處嘅職責啦。嗱，咁啊，佢喺呢度即係特別提出呢一點，咁大家點樣去分析咧？點解佢會喺個網址度要特別提到呢一樣嘢咧？嚇，阿楊建興， 我其實覺得有啲奇怪嘅，因為即係國安法咧就涵蓋所有人啦、所有團體啦，個個都要守啦。然後呢、這個即係職工條例咧，其實就係、是、如果你係工會嘅話咧，你自然亦都要守啦嚇。咁勞工處咧就應該當然佢如果係職工註冊，咁佢睇下係咪符合呢個職工條例。咁如果冇嘅話咧，咁佢就要執法啦嚇。咁但係去到話一啲工會嗰、那個行為或者做嘅嘢係咪違反咗國安法咧？點解唔係由即係國安處？嘅一啲部門去睇咧，因為你勞工處，照計點樣去理解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咁佢哋應該唔識嘅喎，佢哋只能夠就係睇翻個職工一啲活動，一啲工會嘅活動係咪違反啲呢個職工條例，即係如果話去到一啲國安咁政治咁複雜嘅嘢。又由勞工處去睇下啲工會活動係咪違反咗，我就覺得我覺得有啲奇怪嚇，即係點解個勞工處係要理埋呢啲咁敏感嘅一啲政治嘅一啲嘢，因為。兩條法其實都已經我會覺得好清楚嚇。 好嗱，1872311七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大家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講下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點半由方遠南報道新聞。本港再多一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当局说目前并没有临床证据显示与疫苗接种有关。个案涉及一名44岁女子，她今天被送到广华医院急症室后离世，在离世前9日，即是今个月12日，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 逗留观察期间并没有不适记录。卫生署说，根据医管局报告，没有临床证据显示与疫苗接种有关，已经向死因裁判官呈报个案。卫生署会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本地个案连续第五日零确诊，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患者是一名29岁印尼女佣，今个月7号抵港，在何文田九龙维景酒店检疫期间，接受第12日强制检测的时候确诊，她并没有病征，暂时并没有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而是否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就有待确定。至于查核公布在深圳确诊的18岁香港女子，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更多资料，她留港期间除了住在薄扶林道宝翠园一座，上月29日到今个月5号期间逗留在坚尼地城香港中院宾馆，这间宾馆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患者家人暂时未有确诊或者初步确诊。西班牙政府下星期一起容许来自英国和日本的旅客无需持有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入境，当局目前容许部分国家国民以非必要原因入境，英国和日本将被列入有关名单，预计欧盟亦都将在短期内扩大名单上的国家数目，容许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由入境欧盟。不过英国政府仍然强烈建议暂停以非必要原因前往西班牙和大部分欧盟成员国，而由西班牙返国的英国国民仍需接受检疫。消息说，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军被控间谍罪的案件下星期四上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由于涉及国家机密不公开审理。杨恒军前年一月在广州的机场被带走，之后一直羁押在北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出和缓偏南风，展望最后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宝翠园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另外受呢一宗意外影响啦，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咁而家近住加多近街至到碧海角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一啲。东区走廊嘅车辆着火事故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兴发街嘅封路就已经解封咗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沿住告士打道第3、4线嘅车龙啦，排到去接近演艺学院噶。另外在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学园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重复一次，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学园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骏发花园。咁啱啱收到啦最新嘅消息，就係喺港岛薄扶林道嘅意外啦就清场啦，即係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对开嘅封路就已经係重开，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第一、第二线嘅龙尾啦，只係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东隧港岛过去九龙 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的车龙比较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那段还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那段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绿透山房。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顾己及人，在开车门之前要看清楚四周围，尤其是后面，留意一下有没有车驶紧埋嚟，确定情况安全才好打开车门落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萍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谈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咧接通咗位， 主持陈燕萍、 欧嘉麟、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打骂只系一时嘅情绪发泄，唔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仲可能影响小朋友嘅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揾下更适合嘅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谭永辉。 我个衰婆见到佢咧，我都觉得佢咧好示威啊！佢唔闹我嘅时候咯。 社会唔应该只得一种声音，正如一段关系都唔止一种味道。今晚一齐讲婚姻。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星月茶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嘅。咁刚才咧七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又讲到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咧罗志光嘅一篇网志，提及到咧港区国安法入边嘅条文入边提及嘅社会团体咧，系涵盖咧按法例登记嘅职工会，而劳工处咧系有责任咧系教育宣传监督同埋管理嘅。咁其实咧，如果根据翻佢成篇嘅网志入边咧，即系佢亦都话啦，就系劳工处咧系要配合特区政府整体嘅策略同埋工作，拟定相应嘅措施，促进职工会理事及职员咧对国家安全概念同相关规定嘅认识嘅。咁亦都话咧，就系即系监督同埋管理已登记职工会嘅工作咧，就系劳工处执行职工会条例有关嘅。咁亦都话咧，就系如果个别已登记嘅职工会涉嫌违反职工会条例，职工会登记局咧会作出跟进，并视乎跟进结果咧，不排除可能会根据职工会条例咧取消该职工会嘅登记嘅。嗱，咁啊，点睇阿罗志光局长嘅呢一篇嘅网志咧？吓，潘少权。 呢个其实都系正如正话Chris 讲咧，就系话其实。國安法的出現呢，很明顯是因為前年的事，前年的反修例。但國安法的出現之後呢，在可能大部分的香港人眼中，或者包括在我自己的看法裏面，我自己都會覺得它會是不會只涵蓋得那麼少的範疇的。 即係我相信佢會介入到教育啦、司法系統啦、公職人員宣誓啦，即係呢啲係我估計到嘅。但係喺公會上邊呢件事上邊咧，我自己覺得咧係羅志剛自己嘅決定啊，亦或係受到一啲好明顯嘅指示咧。如果我所睇佢個網址咧，好明顯其實佢因為佢都個大前提都係因為要跟進，即係同政府一樣同步啦。簡單即係就同政府而家嘅同步。所以我作為一個勞福局嘅局長咧，我係有責任去睇勞工嘅即係嗰啲工會嘅登記。而根據條例，佢係有權咁做的。但如果用呢個標準去睇嘅話咧，你就發現一樣嘢就係可以去到無限嘅， 嗯， 係嘛？咁如果用呢個邏輯去推演嘅話，任何間公司雖然你係做商業登記，雖然做商業運作，但係如果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同做咗一啲同國家巴巴有關嘅嘢，所以我覺得佢呢個講法咧係有少少令到我覺得唔係咁舒服嘅。呢、這個唔舒服就係因為佢嘅語言不詳，即係以佢 IQ 咁高嘅人，佢唔可以寫啲咁嘅嘢話我有權去睇。咁而你有權去睇，咁梗係咁做啦。警務處長有權去睇嗰啲罪案係咪？要防止罪案。但係你突然之間佢將2019年引發出嘅所謂新職工會登記呢件事咧，係講埋出嚟噶嘛？咁即係話，哦，原來其實咧講得簡單啲，不如就係話，原來佢想用呢條例咧去睇下啲新職工會，因為呢啲新嘅喺當時海嘯式咁嘅所謂登記嘅工會咧，係可能為咗選舉而用嘅，又或者係有一啲目的而做嘅，所以佢今時今日咧要去睇曬你哋，睇下你哋所做嘅嘢係咪有違反呢件事。咁但係我覺得你唔使咁講啊，你咪總之咪照佢咁做，佢唔違反，佢違反咗佢職工工會嗰個做法就唔同啦。咁所以其實最背後，如果呢啲職工新嘅工會嘅成立，是政治成分好高的话，他不会取缔的咯。即是简单一点。如果这样做呢，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处理了件事。他不是一个社团专责条例了嘛。是不是他又不是走去一个公司登记嘛，他用工会名义嘛。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就是说在这里呢删了一个后门，就是你们不用旨意透过工会表面上行取，即是以工会争取工人权益，但实际上你推行你的政治颠覆为实咯，即系我相信佢系咁嘅意图咯。 啊，不过补充一下啦，其实如果佢嗰个网址咧，佢写完咧，头先即系话根据即系国安法咧，系有一个对于社会团体嘅一啲嘅教育啊、宣传啊、指导啊、监督同埋管理嘅责任，而啲社会团体咧，亦都系包括埋职工会之外咧。其实下一段咧，佢就话要顺带交代一下咧，劳工处职工会登记局咧嘅一啲嘅工作。咁实际上其实佢亦都唔系第一次咧喺网址入边提及到啊，即系2019年以后咧，好多嘅新嘅职工会嘅登记咧系涌现咗啦。咁佢哋处理嘅进度啦，佢唔系第一次喺啲网址度咧提出嘅。咁不过咧喺今次嗰个嘅网址咧，系讲完究竟有几多嘅新嘅申请啊登记之余咧，其实佢最后一句咧，佢就话即系随住新登记职工会数目持续上升，职工会登记局执行职工会条例嘅工作咧，亦需要全面提升，以確保所有職工會咧遵守職工會條例嚇。咁呢句咧就係佢嗰個嘅網址嘅最後嗰句啦嚇。咁啊嗱，咁呢個議題我哋不如又傾到呢一度啊。咁我都想咧，即係轉一轉另外嘅一個係同教育相關嘅議題啊。因為呢一個事件咧，可能對於即係一啲嘅教育界嘅人士嚟講咧，都覺得你點解會咁樣去發生法嘅咧？咁講緊咧就係華英中學嘅重建啊，因为咧政府咧就本来系打算申请系四亿几啦，就帮位于何文田嘅华英中学咧重建，咁嗰个嘅校舍咧就应该都用咗成即系五十年噶啦咁样，咁最主要咧重建嘅原因咧就系因为要提升间校舍嘅设备啦，因为佢就即系啲设备咧都比较系唔系追得上今日嘅标准，咁喺三月尾嘅时候咧教育事务委 員會咧曾經有討論過相關嘅議題嘅。咁但係咧就政府喺相關嘅撥款申請要去公務小組之前咧，就突然之間去信咧就話會暫時撤回呢一個嘅文件嘅。咁根據教育局嘅發言人所指咧，就係話係喺公務會議。公務小組會議之前幾日啦，政府咧知道有唔少議員啦，對於個重建項目咧仍然有保留，經評估後咧認為難有足夠嘅票數通過，所以咧就暫時撤回呢一份嘅文件啦。咁但係由於喺個教育事務委員會入邊嘅一啲嘅議員討論啦，就令到咧即係坊間有一啲嘅咁樣嘅説法，就係懷疑個事件咧係咪都係同華英中學嘅校長喺19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的华英家书，呼吁政府立即各自修订逃犯条例是相关的。又怎么看这次的事件，还有另外就是昨天都有一些议员是就着今次这个事件就作出了一些解说。譬如梁美芬议员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的议员，他昨天都在我们这个节目入面就认为政府其实需要对于学校重建的一些撥款申請作出更多的解說，例如去清晰解釋為何是選這間，為何不選那間，即是這類的議題的。楊潔卿， 其實要講道理，我想議員其實應該，因為我相信教育局他看香港這麼多間學校，即是中小學幾百間這樣，咁我相信即係一定都唔會話咧，一啲學校啊，佢話要即係拆過去再起過，佢哋就批嘅嚇。我都幾相信咧，即係做咗好多嘅一啲嘅研究啦，佢嗰個係咪真係有實際嘅需要啦？即係睇一啲報道咧，就係佢本身有啲班房都唔係好夠啦，同埋如果即係直覺咁樣睇，都五十年嚇。咁然後佢到即係已經揾到定附近一啲地方可以安排到啲學生暫時上住學啊咁樣。嗱，我相信即係一啲教育部門做曬呢啲功夫，咁做呢啲功夫應該都有一定嘅準則。公務員我相信都會好小心每一個細節，攞到上去議會都知道即係會俾人問啊咁樣嚇。咁但係你見到即係喺個教育事務委員會，以至於放俾傳媒嘅一啲嘅説法，包括即係喺教育事務委員會裏面咧，當時梁美芬咧其實都有提到即係2019年反修例一啲學校嘅表現。嗱，呢個咧都已經係有問題㗎啦嚇，因為如果係對一啲反修例期間或者係更加長遠啲嚇，啲學校嘅管理啲表現或者政治立場乜乜嘅話咧，其實應該係另一個議題啦，就唔應該即係連埋喺一個學校佢去申請重建嘅時候咧掛咗勾拉埋嚟講，咁然後仲話。按即係喺作白紙黑字咁樣講，就係話咧，教育局咧要睇下呢啲學校係咪值得即係俾佢去重建嗱。呢啲咧其實亦已經滲入咗一啲非工程嘅其實即係申請一個重建，基本上就係、是、如果佢話係造價過高，咁都應該有個説法啦，有個比較啦，點樣過高啦。過去我哋見到即係立法會批好多一啲嘅項目咧，嗰個造價有啲真係嚇死人嚇！一間學校3億多，點樣叫做造價過高咧？咁都幾明顯咧，係即係轉移咗一啲視線啦，講一啲好似係一啲相關嘅因素，但係太明顯啦，我覺得呢個個案就係針對間學校仲係一篇喺校內邊校長俾一啲學生啊、家長啊或者員工嘅一篇嘅文章咁樣抄咗出嚟。咁當然啦，呢個可能亦都同即係佢辦學團體即係教會被一啲建制人士針對有關啦嚇。嗱，如果係太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政治嘅 政治嘅元素滲入咗呢啲地方嘅話咧，呢、這個其實正正就係一啲建制派不斷鬧，就話啊，將政治帶入校園，但係呢個太明顯就係議員係將政治帶入校園。佢一個，我相信都有一定實際需要啦，即係個新嘅即係重建啦咁，造成我相信可能最終搞下，即係最終都俾嘅，但係好明顯都係俾一啲警告啦嚇，唔、單止可能呢間學校啦嚇，仲有第二啲學校啦，就係話你第日啊，如果係一啲咩其他嘅發展嘅話。咁你政治上就乖乖地，希望唔係咁啦嚇。 補充一下少少資料啦，咁今次呢係政府向立法會申請呢就係4亿7千万嘅個造價就係、是。咁而尋日呢就係、是、教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亦都係公務小組委員會嘅成員梁美芬就話呢係即係佢被問到究竟係咪同議員不滿華英中學嘅校長曾經呼籲政府各自修訂逃犯條例有關呢，咁梁美芬就話呢唔係以政治理由作為考虑嘢，考虑咧项目嘅造价系咪合理？佢认为咧政府系有责任咧解释咧每间学校嘅重建准则，并非咧只系针对华英中学。形容咧政府唔应该奉旨咧攞得拨款，亦都并非咧单靠数票，要议员咧相信个拨款咧系合理嘅。1872-31，你有啲咩睇法咧？可以带嚟我哋倾倾噶。咁啊，潘少权，你又点分析今次事件？ 好明显啦，即系其实呢件事咧就系政府本身都係被食咩咗隻鑊㗎嘛，係咪？首先蔡若蓮係走去 即係講得簡單啲，就走去公務局個小組，喂，搞掂佢，係咪？最簡單係咁啊嘛，佢有責任去解話，因為呢筆錢係真係比平時一般起個下貴咗嘅，但係因為佢個位置咧喺山上邊嘅，所以佢貴得嚟又唔可以話佢貴嘅，因為佢始終50年。而且你拆過佢又去做過咁多新嘅建設，佢唔係一個平地上面發生，所以我覺得個。即我同意就係政府公務員做嘅規劃咧，係應該係可以可信嘅。而教育局係推銷緊呢個政策，係咪推銷緊呢筆撥款？但到最撚尾抽起咧，就係、是、因為佢哋自己政府亦都知道過唔到，唯有就擱置一下。嗱，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好過夾硬推上去過唔到咧，就要推倒重來，係咪？但喺呢件事上面，我好同意一樣嘢就係、是。即使曾經有學校嘅校長，曾經有學校嘅老師，喺反修例事件又好，喺任何嘅政治事件上面所做出嘅行為咧，係可能唔係一個官方或者什麼嘅即係認可嘅一個行為，但只要佢唔係一個犯法、唔違規、唔違法，你就唔能夠喺事後話佢有咩問題。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哋要搞翻清楚，呢間學校係我哋教育噶嘛，佢個對象係學生噶嘛，你唔好揾啲學生嚟搞先得噶。而家你擱置咗呢個撥款，你揾啲學生嚟搞噶啦嘛，係咪？咁呢件事100%係啲建制派，有啲建制派喺而家新嘅政治環境之下，為咗要三番四次要證明自己唔係一個忠誠嘅廢物。咁所以要做出嚟嘅行径咯，我只系可以咁样批评啊，即系冇点名啊都。 好，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讲讲另外嘅一个土地问题啊。 西杰达，天文台就梗系专业噶啦。 系噶，瑞文，不过有个后生仔自称系不专业天文台。 吓咩话？好乱，即系点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呢一位气象发烧友，介绍下佢呢一个网上平台点样帮到手。 而我就同陈家俊揾嚟学者梁美仪教授，同我哋分析一下将福岛核废水倒入大海会点样影响生态。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剩翻少少時間啦，其實都想講咧一個關於土地嘅議題啊。其實大家可唔可以用一個交鋒呢兩個字咧去到形容咧？主要就係講緊咧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啦，前特首梁振英啦，佢日前咧就喺佢自己嗰個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講到係一啲嘅土地政策，咁佢就重提咧開發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咁佢就話咧喺大欖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咧係開發嘅話咧就可以起到咧2万到3万间嘅居屋单位，咁每个嘅就划一尺价咧，6000蚊咁样，咁亦都就批评即系公务员咧做唔到 do it or die 啦，咁样，咁跟住咧就亦都有传媒咧就问翻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嘅，咁林郑月娥就回应啦，就话今届政府咧对土地嘅重视咧系不容置疑，但系每届政府咧都有唔同策略，有啲政府咧喜欢以揼石仔嘅方式逐塊土地咧去到研究，有啲政府咧，包括本届政府咧，就觉得咧需要长远谋划，必须要开拓土地，唔单止咧系将单幅嘅土地咧改变用途嘅。咁亦都话啦，即系多年以嚟咧处理土地供应嘅官员明白，不论系大如郊野公园或者小如休憩空间，每次改变土地用途咧，都会令到可以享有原本用途嘅市民咧感到失望。亦都话土地开发咧唔应该着眼于快慢的简易评估，而是个成效，亦都强调土地供应呢并非一蹴而就的。啊，除了梁振英之外，其实另外的两位人士就是刘炳章和张志刚，近日亦都分别接受访问，谈到香港的一些土地政策。譬如就是刘炳章，他就再讲到即是郊野公园那个的计划，但是呢譬如张志刚就评论到咧，即系呢个明日大屿计划嘅，咁啊，两位点睇？系咪一个嘅交锋咧？吓，潘少权， 西方人咧就好重视一样嘢，从政里边我哋叫风度，咁东方人咧就从政我哋就讲一个气量，咁我就觉得咧，一个系前任特首，一个现任特首。我成日覺得咧，就係批評人咧，首先要批評自己，究竟自己做嗰五年裏邊，究竟搞咗幾多土地出嚟咧？係咪坐喺度批評梗係好容易嘅？但係調翻轉頭，今屆嘅又俾人批評嘅，亦都唔使講得咁複雜，因為當年即係今日嘅林鄭，十年前佢係發展局局長，又做咗五年嘅政務司司長，香港土地問題佢係不容卸責嘅。梁振英做了五年特首，虽然他搞了个东北发展计划，但整体来讲亦都是对香港的房屋供应，他是不容卸责。他当时为什么不更加大刀阔斧去推行这个所谓将他的所谓的 1% 的郊野公园土地拿出来呢？他当时做特首，为什么他第一上场不做这件事，现在去提呢？所以我觉得不是挺好看，两个这样讲是吧，即是两个大家都是想爭，如果下任特首的話，那就大家給一些胸襟和給一些氣量，給一些風度出來，就不要在這裡拿香港房屋土地問題來較量，大家真的拿一些實事出來啦。 嗯，好，楊潔卿。 好完全同意首先那裡，因為我想很多香港人看到這些這樣的隔空罵戰咧，都真係眼冤啦嚇！因為即係佢兩位咧，其實即係喺過去嗰十幾年行，梁振英仲係一路喺行會添啦。咁即係然後即係講翻一啲以前點解唔係咁做？點解唔係咁做啊？咁嚇。咁然後我諗而家其實都好清楚，就係話而家呢一屆嘅政府係林鄭月娥，咁佢用咗一兩年嘅時間搞咗個土地供應小組。咁我諗我諗好多人都會想就係話，即係嗰個爭論呢，即係你做咗咁耐啦，做咗啲決定啦，咁就做囉。咁但係而家呢就好似又想講返轉頭甚至即係質疑，就係話你嗰啲大山填海啊冇用啊，二三十年後啊。嗱，呢啲其實真係衝住即係而家政府个做法，另外呢亦都系个工作会好混乱。即系嗰啲嘢傾咗咁耐啦，咁然后叫做短中长期啦，都即系一路做落去啦，咁而家就系林鄭话事啦，咁咪等佢做囉，做唔到嘅话 下年要再選嘅話，咁如果梁振英即係出嚟 run 嘅話，咁咪即係自己出個政綱咯，即係話佢有辦法有把握嘅話，咁到時咪選個委員會，咁啊聽邊到時邊個，咁啊梁振英選翻出嚟嘅，又咪又按翻佢嗰套做啦嚇。咁成套嘢咧就令人即係太覺得係即系鬼打鬼，咁另外就系即系将啲嘢系拖住晒啦，更加之下。 好多谢两位。